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期体坛夜话，我是孟群。今天主题呢，还是说一下欧冠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2021-22赛季的欧洲足球冠军联赛进行了第一比赛日的多场较量。在一小组当中，巴塞罗那呢主场是0-3输给了拜仁慕尼黑。穆勒呢先拔头筹，莱万梅开二度。同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呢，基辅迪纳摩主场是0-0战平了来自葡萄牙的本菲卡。F 小组当中，曼联客场1-2不敌年轻人队。C 罗取得进球，万比萨卡被罚下。恩加马莱乌扳平了比分。塞巴切乌呢第95分钟绝杀曼联。同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呢，比利亚雷亚尔队主场是2-2战平了亚特兰大。在这小组当中，塞维利亚呢主场1-1战平了萨尔茨堡。萨尔茨堡呢三次点球只有一次射中。拉基蒂奇呢射入到点球扳平了比分。恩内斯里被罚下。那同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呢，里尔队主场是0-0战平了沃尔夫斯堡。H 小组当中呢，尤文图斯客场3-0完胜马尔默。切尔西主场是1-0小胜泽尼特。卢卡库连场取得进球。那么这期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还是聚焦曼联和巴萨惨败的这两场比赛。那么连线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足球评论员朱一鸣啊。首先我们请进朱一鸣。朱指导您好。 孟老师你好。 那先来说说曼联输给年轻人的这场比赛。这双方呢之前是在18-19赛季的欧冠小组赛呢有过交手的记录。曼联呢是双杀对手。年轻人呢8次欧战对阵英格兰球队只在2010年战胜过热刺。那其他的7场比赛呢是1-6。那昨天的曼联是爆冷的1-2是被年轻人绝杀。那赛后呢球迷也是热议这场比赛。其中呢有的球迷说话很有意思啊，说这个臣等正欲决战，林皇为何先降？林皇和 C 罗又一次主宰了比赛。可惜有一个是反向的，你的林皇卧底之王，徒弟进一个，师傅送一个，这有错吗？我觉得现在的网络语言呢，包括球迷的这个评价的角度呢，很有意思。那这场比赛曼联的失利的话，你怎么样评价？另外 ，C 罗呢在场上本来是有点球的机会，没有被吹发这个点球的话，是不是对曼联来说也是有失公允？ 这场比赛其实从赛前的热度来说，肯定曼联是绝对被看好，因为在周末啊，这个曼联上周末的联赛里面，曼联是大胜了纽卡斯尔。而且随着 C 罗的加盟，看球队这边整个的进攻状况有了立竿见影的改善，而且全队上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好。那么虽然是客场打年轻人，可能大家依然会对于曼联这场比赛比较看好，但我觉得无形中这种乐观的情绪也会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了轻视对手的作用，同时也让自己的全队并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年轻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瑞超啊，他大概应该是18-19-19-20，这是他的巅峰期。当时是他打破了瑞超的长期的啊这个班霸球队垄断联赛的这种局面，进攻势头非常猛啊。那两个赛季我记得关注他的时候，差不多他场均进球得3粒左右，也进了欧战，但是欧战的经验并不丰富。这赛季其实在瑞超他5场比赛进了9个。他的这个进攻势头是非常猛的。其实我对曼联的防线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曼联从上赛季开始就是无论强队是弱队，防守都丢球，哪怕打纽卡斯尔这样的球队依然会出现丢球。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曼联队来说，客场能小胜就是我心里的一个预期。但是这比赛啊，我觉得开局非常顺利，因为曼联依然打的近似一个4-2-2的阵型，场上现在博格巴和这个必费的6-18连线，再加上现在又一个这个7号啊，这个 C 罗的回归，现在6-18加7，这三个人的连线让曼联前场的进攻点非常丰富。那么必费的那个意想不到的啊创造力的传球，尤文图斯的球迷说看了这个球才知道，原来其实坑爹的就是拖累尤文的不是 C 罗，是尤文的中场。几年了 ，C 罗在那儿待着都没有传出一脚这样像样的传球。 嗯， 那么领先之后，其实曼联依然掌控着场上的形势，但是可能意外的情况就是那张红牌。那张红牌出了以后呢，我觉得从索尔斯克亚的角度来说，他是想守了， 那客场我看能不能把他守到一个最终的一个苟胜吧，苟且拿到一场胜利。他中场换成了一个五后卫，打的近似于一个5-3-1，刚被罚下的时候是一个4-4-1，但是4-4-1的话，毕费、博格巴再加上 C 罗这三个人所能给承担的防守任务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对于两个边路的保护。那么改成了中场之后的五后卫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增加两个边翼位，增加一个中卫，去拓宽一下防守的宽度。但应该说曼联现在这支队要想守的话，我说的防守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这里面有防守体系的彼此的站位问题，有彼此的保护，还有包括这种战术执行的纪律程度以及这种铁血的精神。我对比一下啊，就是这赛季有一场比赛，切尔西打利物浦，切尔西1-0领先之后也是遭遇了红牌，被利物浦扳平之后，下半场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居然是能够还零星通过反击让利物浦这边一度还出现了门前的险情。那么就是切尔西在整个的防反体系中，我觉得战术执行能力、防守的强硬度，以及他很重要的是前面调一个前锋卢卡库去牵制对手啊，我觉得刚才我说的前两点曼联是不具备的。而索尔斯克亚最后的一个败直接导致就是连平局都没守住，他一看平局这一边出现之后还想去守着去把这个平局守住，都没守住的原因是他把 C 罗换下了，把 B 费换下了，他把这两个认为进攻型球员可能体能问题也好，防守的问题也好，把他换下，直接采取了一个纯死守的态势，那么没有任何的进攻去骚扰这个年轻人的防线，等于给对方释放的一个信号，就是我可以肆无忌惮的进攻了，我整个的三条线都可以往前压，把你的五后卫居然压成了一条平行的直线，甚至没有层次。那这个我觉得就算是没有那个乌龙，也有可能会意外导致丢球。所以从这场比赛纵观整场来看，第一，曼联这边呢有受意外因素的影响，红牌，还有这场比赛的这个人工草皮，赛后球员全队反应非常大，说这很容易造成队员受伤，所以也造成了可能对于 C 罗、B 费这种球员的保护性使用。但是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教练索尔斯克亚在欧冠成绩4胜7负，这个教练就是目前看他的能力想驾驭欧冠这种级别的比赛，因为你打的是每个联赛的精英球队，而这种风格呢你又不太所了解，光靠所谓的球探系统去考察这是比较困难的，你都是面临近似于一个遭遇战，你打着边打边看边进行调整，尤其是突发了意外的红牌甚至点球这些情况，那你怎么去进行临场的调整。曼联队此前在上赛季那么好的出现形势，小组赛3场比赛全胜，头3场全胜，后面的比赛结果是最后关键比赛输给了这个莱比锡红牛，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居然小组没出线。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曼联这支队伍呢，第一是攻强于守，防守端其实他现在想抓的并不是特别好，第二就是这一支球队的中前场进攻的豪华阵容，咱不说是一个超跑吧，你跟曼城、巴黎啊这些的都没法比，那最起码你也是一个一个平民跑啊，这个 GTR 这种级别的。但是你现在的驾驶员的能力水准，他驾驭不了这台跑车，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啊，你说最后归根于林皇那个乌龙回传也好，但实际上你派上林皇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他的跑动想去控制一下场面，去增加防守，但是你要考虑到也会存在着失误的风险。所以这个锅我觉得最大程度上还得是索尔斯克亚的。 所以说有人就质疑他这个半场换人，包括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半场就换上这个范德贝克啊，其实当时的就是一个主守的这样一个战术的想法啊。其实被压着打的话，这种这个黄牌的几率也就非常高了。 所以就是这个他的主体思路，就是你现在说想守，但范德贝克的问题是他是一个进攻型球员，就是在曼联两个赛季了都打不上主力，这赛季进行了增肌，就是为了适应一下让他去打后腰，因为前腰的位置谁也没有想到他等待的是谁，毕费等待的是博格巴受伤，他可以去顶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替补，但是这两个人的状态非常好，又没有受伤，一直保持全勤，尴尬的情况下就要把他改造成后腰，但是后腰他又不具备像麦克托米奈那样一个抢球积极的，他是一个前腰二前锋，可以通过积极的无球跑动去寻找第二进攻空间类型的球员， 把他改造成后腰，现在看效果非常差。上赛季曼联球迷就说他打不了后腰，第一他身体单薄，第二球烫脚，不敢拿球。英超的环境是后腰拿球一定要很强的这种预判性和对抗能力，后卫这就是你当一后腰拿球的时候，对方无论是前锋和中场队员就是疯狂的逼抢，而且带着很强烈的身体侵犯的，那范德贝克没法适应这种踢法，他只能更多的把球回传。那现在看昨天的比赛，他上场之后还是更多的选择安全球回传，他起不到后腰，无论像马蒂奇那样很强的脚下掌控能力去把球摘出来的能力，另外一个在后腰他的这个对抗能力他又比不上弗雷德，比不上麦克托米奈。所以现在就是曼联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大家就说要不然把林皇卖了吧，再把西汉姆的那个赖斯换回来，那是一个绝对英格兰国脚级的后腰，或者是再补一个右后卫。因为右后卫实际上万比萨卡吃了红牌之后换上的是达洛特，达洛特是这赛季想甩卖给 AC 米兰的，只不过叫价过高，这个位置实际上曼联没有特别好的替补，所以就是你的阵容中是存在短板的，但是你这个短板你怎么去把这些人能够组合在一起，是范德贝克踢不了后腰，但是你能不能用马蒂奇坐任一个后腰底座，你上的是林皇和这个弗雷德，这两个人形成一个倒，这三个人形成倒三角，这两个人分别覆盖两个边路，因为这俩人都是特别能跑，那么让他们去帮助边翼位去锁死对方的边路，那可能这样效果是不是能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教练你的临场指挥，你对于队员特点的了解，你怎么让队员能在你的想要的战术体系里面踢得舒服一点，把他短板隐藏的深一点，把他的长处能放大一点。到现在为止，其实索尔斯克亚在关键时刻比赛的节点，他总会出现可能让人觉得摸不清头脑的操作。顺风球谁都会打，但实际上考验教练能力的更多的还是逆风球，在逆境中怎么去挽回这个狂澜，力挽狂澜。 对，这逆境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临场的指挥啊，出现一些临时的变数，看主教练如何去进行人员方面的一些调整。所以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一切还得从这个万比萨卡的红牌说起，本来是 一场有希望的大胜，结果变成了一场被绝杀。 是，但是对手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瑞超的球队，其实他的能力他不是一个五大联赛其他联赛还说比较强的，无论是多特莱比锡这样的，你说你落后一个人你就开始死守， 对， 认为你曼联的能力其实还是更大程度上还是发挥他的控球优势，如果你能把球很好的控制，就像曼城那样的球队，他如果少一个人他依然能保持很强的控球率，我减少你对我球门攻击威胁的产生的次数。所以曼联这支队就现在透露出的这种尴尬，他进攻不是最强的，防守也不是最强的，那么我们说了两头你总得占一头吧，恰恰曼联现在是介于两者中间，那你一看少一人马上你就退回来要去死守的这种态势调整，那其实是场上完全陷于了被动，而且你让你的进攻球员会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教练可能在成长中必须要付出的一种学费吧，交出的一种学费。 所以有这么一种对比呢，说这个索尔斯克亚的临时变阵啊，跟穆里尼奥差的就不是一个级别啊，这种对比你觉得合适吗？ 这肯定的，因为我觉得教练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在不断犯错中成长的这么一个工作岗位。很多教练其实为什么要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就是你执教了100场1000场以后，你才会发现我以前比赛中的一些犯错，我最后把它复盘。每个教练都会把他执教的比赛进行复盘，那么来总结我在这场比赛中的得与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教练的这种所谓智慧的结晶和自己的经验所结合。当然了，教练肯定是有天赋，你能不能敏锐的提前预判到场上的形势，提前做出改变啊，或者是你在犯错中马上能及时的弥补。那么我觉得教练这个经验的积累的过程是不能跨越的。因为从索尔斯克亚的执教过程来看，我其实在哪怕上周末啊，这个看了曼联大胜之后，我依然说就是他的教练有可能会成为，就是他的身份会成为曼联成长中的一块最短的短板。只不过他现在所谓的一些光鲜成绩啊，这些可能会成为暂时的一个掩人耳目的一个遮羞布。但是穆里尼奥人家毕竟是冠军级教练，他打了那么多的比赛，他很清楚在比赛中我怎么去针对限制对手，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个优势。他也是教练风格中的一种代表，就是以他为主， 对手是什么样的一个进攻优势，我把你研究的细非常细非常透彻，那么我会限制你的长处，把你的这个上限拉低到和我是一个层面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至少立于一个不败之地。那么瓜迪奥拉我一直说是一个以我为主的教练，我会把我的上限不断的放大拉长，我会拉开了和对手的差距，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战术哲学。那么我觉得就是最近在转播西甲的比赛英超比赛，其实我就说的贝尼特斯安切洛蒂为什么都称为他们是战术大师，他们执教了很多年，带队的经验很丰富，强队弱队都带过，那么有自己的成功的哲学，但是他们在比赛中我觉得首先是能找到一套让自己现有的队员最舒服的体系，这是非常关键。也就是说现在就像大家形容 C 罗的， C 罗当初在皇马的时候，安切洛蒂就是也曾经问过，如果我要打圣诞树你能不能适应， C 罗说我还是愿意踢在左边，能舒服的内切打门能传球，那么 OK， 这个安切洛蒂就是我信任这个球员，我给了他更大的一个自由度，我的战术体系是让他踢得舒服就可以了，所以 C 罗在安切洛蒂麾下踢得非常舒服。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对于索尔斯克亚来说，他现在第一他没有成型的战术体系，他其实阵型也是在摇摆，打433 4231 然后打过532，那打过442，所以就是他其实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战术哲学，而执教过程中带领卡迪夫在英超降级，只是在挪超带领摩尔德拿过冠军，但挪超的所谓的这种锻炼价值的水平，那你只能是甚至要远远低于五大联赛之后的次级联赛，那么我觉得这个锻炼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所谓的 DNA 这种光环可能让曼联现在最大的受益就是把队内的关系给理顺了，所以教练就是身上可能有成功的一面，但同时也会暴露出他很大的一些不足，所以就公平公正的评价索尔斯克亚，其实他现在在教练员的岗位他在一个豪门，我认为这是带有很大的赌博意味的，这个前景我就觉得对比兰帕德阿尔特塔，切尔西把兰帕德换掉之后图赫尔拿到了欧冠的冠军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阿尔特塔现在深陷这个阿森纳的这个执教泥潭，这些年轻的教练他们都属于扶持太快上位太快，我说的不能跨越经验积累的这个阶段，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瓜迪奥拉那样啊，但是瓜迪奥拉他的成就也是在于他拥有了哈白布拥有了梅西这一批天才球员，而且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们的战术体系，但是没有了这些人，瓜帅的传控到了拜仁到了曼城都没有取得像巴萨那样成功，所以我觉得教练的智慧和你手头的球员这是一个要形成很好的一个默契，把它磨合成一个完美无缺的整体，你才能取得你想要的成绩。 其实索尔斯克亚的话，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因为他有这个曼联的血统啊，所以说在选择他的时候呢，俱乐部肯定也是我觉得应该比较谨慎的，而且呢是有着这样的这个血统的考虑。但实际上呢，现在看他执教这段时间以来的话，总是让人感觉到他也难受，俱乐部成绩这个也不是很理想。 对呀，他在联赛里面平了南安普顿那场比赛，看的我的气得都快炸了啊！场面上 代表大部分曼联球迷的心情。 对对对对，这一个中下游球队上赛季啊，这个9-0取胜的球队啊，你居然这个在客场打了一个1-1，然后你这场比赛在欧冠你拿了一个几乎是小组最弱的对手，你没拿到三分， 嗯， 那这个小组出线的形势你肯定会受影响，因为你哪怕拿到小组第二出线，那也会面临到可能会碰到另外小组第一的这种强强对话，16强也可能就会终止。所以我觉得对于这赛季，就是当俱乐部给他配齐了一些人手球员之后，其实他身上压力会更大，他现在这赛季拿到联赛的欧冠资格，拿到至少一个杯赛或联赛的冠军，那么可能对于他来说才能算完成任务，但我觉得现在目前看以这个起步其实是非常的。这场比赛完了之后，很多曼联球迷评价就是现实的看待一下球队的现状吧，现在要想让这支球队拿到冠军锦标荣誉目前看是不现实。 还有一种声音呢，就提到今天这个凌晨这场比赛，说曼联也是受到了像周日联赛的影响啊，所以说队员的体力啊包括他们的精神状态都不是最好，再加上呢上半场呢又是一张红牌的出现，所以所有的这些意外情况的叠加吧， 叠加到一起的话，可能不是曼联一个正常状态的表现，包括这个 C 罗似乎应该得到的那个点球。 这个作为欧洲的这种豪门俱乐部，尤其打欧冠是常态的话，不应该把周末的联赛作为一个借口，因为周末球队是主场作战，首先没有旅途上的这种消耗，另外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球队也没有太多的消耗，因为整场比赛我都看了直播。然后呢，你打欧冠的话，这是在欧洲，其实一周双赛一周三赛啊，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体能消耗，合理的分配，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第一次遇到的情况，球队教练这边其实也会做好一个调整和轮换。那么刚刚在赛季初期正是经历了一个夏季的备战，体能储备足够丰富的情况下呢，其实体能不应该成为借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作为豪门，实际上为了欧战都是配备了基本上是两套阵容，那这两套阵容的人员轮换板凳深度是足够的，更何况你一个豪门球队面对一个瑞超的球队，你的基本面实力比对手要强很多，那么你的人员的能力身价都是在对手之上，那我不认为应该是把这个所谓联赛的消耗啊，客场还有这个去作为一个主要借口。裁判的判罚呢，我觉得你没法去更多的去苛求啊，因为这个裁判我认为执法的经验确实欠缺一些，甚至还有一场还有一张比赛，还有一个镜头应该是给对手应该第二张黄牌，有可能当时拉倒了马蒂奇的反击，那个要是出示第二张黄牌的话，对手也会被罚下一人，但你没法去苛责啊，因为在昨天塞维利亚和这个萨尔斯堡红牛的比赛中，上半场判了四个点球，其中判给了主队三个，塞维利亚这心里有多苦这个就没法说了啊，你在自己主场被吹了三个点球，好在对方有两个 不太争气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裁判因素你没法去更多的去设想，因为你还是实力不够强大，因为你如果足够碾压对手的话，那你踢进的球不可能吹出去，所以你更多的还是应该在自身上找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拿什么周末的联赛消耗拿裁判去更多的作为借口的话，那反而容易去掩盖球队其实这场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 嗯，那还有球迷建议说的这个后防呢，已经是还是不错的，就是曼联这后防比较给力，马奎尔确实挺稳的。 后防现在是实际上经历一个重新的磨合，就是马夏尔和瓦拉内的组合。但是瓦拉内毕竟没有跟球队经历一个夏训， 来的时间不长。 现在，对，所以现在教练对于他的使用呢，也是慢慢打，就边打边磨合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他的身体状态也没达到一个最佳，所以也不敢一上来就给他拉满负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林德洛夫说实在的，曼联现在队里中卫不少，林德洛夫、琼斯，然后图安泽贝，这些拜利啊，实际上中卫再加上当初已经卖掉的斯莫林，中卫位置实际上有七个人了，但更多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除了马奎尔能信任，其他的人都没法信任，这也是可能索尔斯克亚很头疼的，为什么还要坚持引进瓦拉内？这个就是说曼联现在队里充斥着大量的就是这种二流球员，他既不是顶级球员也不是最差球员，这些球员呢又拿着很高的薪水，清也清不掉，造成了就是现在队内的这个后卫位置看似好像人很多，但实际上可用的人就没有多少。那对于曼联成功时期，大家总结弗格森两个成功时期拥有非常出色的两队稳定的中卫组合，布鲁斯和帕里斯特，那是90年代嘛，然后到了2000年后是稳定的费迪南德和维迪奇，只有这一对稳定的中卫组合才能奠定球队拿到冠军的一个拿到冠军荣誉的基石吧。那么实际上就是索尔斯克亚上任之后，马奎尔也是后期花了重金砸过来的，实际上当初无论是试用的琼斯、斯莫林啊、罗霍对还也没清掉，然后拜利啊，所以这个林德洛夫，就这些你和利物浦的范迪克相比，你和曼城这边的你说拉波尔特、斯通斯啊、迪亚斯这些相比，真的是质量差的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就是防守体系哪怕你做好了战术部署，但是你是需要有实力的球员去执行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是这些队员的能力确实说我就说的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啊那么光鲜。你看看英格兰国家队里面就选了一个马奎尔嘛，剩下的你像万比萨卡都没有入选英格兰国家队，所以从这点也就看出来，现在就还有卢克肖在左路踢得算是不错的，所以也就相当于在后卫线上你只有一半的及格人员，那其他的人我觉得出现任何的失误，我们觉得也是在意料之中吧。 所以说现在曼联呢可能是老旧的跑车的感觉哈，这个 C 罗来了以后的话呢，毕竟也36岁了，所以这场比赛的话，似乎索尔斯克亚说了，这场比赛也得好好照顾他，不能以36岁的高龄的话总是让他踢的满场飞，这已经不是当年的那种那个 C 罗巅峰状态了。 这个下场之后有一个特写镜头嘛， C 罗下场之后和索尔斯克亚打了个招呼，而且他也明白不是因为自己发挥不佳下场，更多的是对他进行一个战术上的保留使用。所以就安抚球员方面这情绪上，我就说更衣室索尔斯克亚做的没问题，他是球员出身，他很了解球员的心理。其实你保护 C 罗也没问题，但是你所有的使用球员的前提你也要以成绩作为优先考虑吧。就是你换下 C 罗也好，如果最后你守到了这个胜利，守到了一个平局，大家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最后这场比赛输了，那你换不换下 C 罗，我觉得啊都不会让人成为一个所谓可以称道的一个调整。对，就是你保护也没起到，就是没起到你想象中，因为他该消耗还消耗了，他周末联赛还得打。那么你说让他留在场上的话，是不是大家设想一下，有可能通过他的骚扰和牵制还能让对手不能肆无忌惮的进攻，你是不是能够苟住这一分？所以就这里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咱们事后推断，就是你这个调整实际上没有收到你任何想要的效果，这叫两边想讨好实际上都没讨好成。 是谁在歌唱？原地踏步歌唱。是谁在低语？ 我们在月光下行走。

为什么换下桑乔呢？因为桑乔在前面进攻当中，他目前所表现出的状态和存在感并不强，他替代不了博格巴，替代不了毕费，也替代不了 C 罗，所以那只能牺牲是他。这个在此之前的表现中，其实有一次 C 罗制造的反击，桑乔的处理也显得比较犹豫，所以我觉得把他拿下呢，这只能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操作吧。那么你换上的范德贝克，换下范德贝克就是认为他实际上是更多的把他作为一个后腰使用，那么他能不能达到想要的这种效果啊？但实际上后来发现范德贝克首发打后腰的本来是做一个轮换，能让马蒂奇他们能休息休息，后来发现不行，那只能是觉得防守也没有贡献，进攻也没有贡献，那把他换下，上马蒂奇，上了林加德，实际上就是我想说的增加中场的控制能力。因为队员也说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想做的就是先把这个整个的场上形势去控制一下，球能控在脚下，通过控球形式呢慢慢慢慢把比赛消耗掉。但是后来发现，你当年轻人这边整体的进攻提速而整体的前压之后，你球控不下来，这是曼联现在几个赛季最大的问题，就是教练更换的思路所选择的球员实际上是参差不齐。范加尔时期是想打控球的，他选的人选的技术型的球员基本上是想来控制中场，包括迪玛利亚，但是后来又换成了穆里尼奥，穆里尼奥也认为曼联这支队里打不了控球，有一个曼城横在那儿了，实际上任何人想去学习效仿，你的人员质量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选择的要有一些工兵能力啊，前面我要有一些超强个人能力的这些球员，所以大家的这个思路彼此的使用的球员甚至混杂在其中。索尔斯克亚呢是选择了一些年轻队员，但是你这个比赛实际上就看出来了，在转会窗临走放走了丹尼尔詹姆斯，这是一个多大的败笔。桑乔现在目前看他还起不到丹尼尔詹姆斯的作用，那个队员虽然射门那一下能力一般，但是他的速度非常管用啊！这个短跑速度可能在全队应该是最高的，他的冲刺速度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把他放在前头去顶去冲，我相信对于年轻人来说不会踢得特别舒服。而对手这边上来的塞巴切乌实际上就是一个黑又硬终结能力很强的球员，速度爆发力冲击力，这是曼联后卫线比较害怕的那种类型的球员啊，所以你现在看你的中场现在缺了一个麦克托米奈啊，这种满场疯跑的抢球机器，弗雷德覆盖一个人实际上凭借他的跑动覆盖不了全整个的中场，马蒂奇现在的年龄偏大，他的移动转身都偏慢，但是他就还有一定的脚下的原地技术啊，所以就是像我说的，曼联的球员是存在一些很个别位置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短板和缺陷。那么这个问题你现在看没法解决的话，你怎么通过战术去弥补啊？现在看就是这几个换人，林加德上去以后反而成了最后一个乌龙助攻，但是什么事儿就是属于你也没法预想到，因为林加德在上周末的比赛中替补出场还进球了，结果没有想到把他放在中场最后的一个小心谨慎的处理，但你这个小心谨慎的处理不也是给队员灌输的吗？你上场之后要尽可能选择安全球处理，不要积极的去选择进攻，保证后场的防守人数，所以他才选择了一个回传。但应该说林加德也不是适合说在中场去做拦截扫荡的那种后腰型球员，你把他临时推到这个位置，他的犯错就存在着这种可能，所以包括最后时刻换下马夏尔，换上马夏尔就是想让他再去顶一顶，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教练属于你要选清楚，我认为如果你要想放大曼联的进攻，那你干脆就强调进攻，我永远进球比失球要多，那这个是一种策略，要不然的话我就坚定的把自己的防守体系打造好，我就打坚决的防守反击。现在曼联就像我说的，球员处于一种一流二流的中间，那么现在的战术整体的战术我觉得你比不了，我现在脑子里很清晰的就是切尔西、利物浦、曼城都有很清晰的战术体系，而曼联其实并没有。 其实这么一说的话呢，曼联还有进步的空间，最起码有调整的空间。 对，可以调整，对对对，但是你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 啊。那么这场比赛的话多少我觉得有些意外啊，毕竟呢曼联跟这个年轻人是总体这个综合实力比起来的话呢，那曼联肯定是要强于对手的啊。那么这一轮当中呢，另外一场焦点比赛呢就是在诺坎普球场，这巴萨在主场是0-3呢 拜仁慕尼黑碾压局，这个完败，这一点反抗的实力都没有。说没了梅西，没了这格列兹曼的巴萨，就根本就不是拜仁的对手啊。 更何况这是在巴萨的家门口， 对， 所以我就说现在 球迷太虐心了。 对对对，巴萨和曼联真是我觉得难兄难弟。 嗯 啊，这个比赛呢，更尴尬的记录是17年以来创造了欧冠里面巴萨第一次主场零射正。 嗯 啊，这个赛季巴萨的困难，我觉得其实我早就预见到，就是上一任巴多梅乌关于他的问题，咱们节目里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嗯、对， 就是他所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破坏和影响，现在看是长远性。首先，不合理的这种薪资结构啊，让队里这边的冗员清除不了，老将呢年龄比较大的也很难去清除，更新换代的节奏被拖慢，然后呢又更换了主教练，更换了主教练之后要想进行年轻化，想去购买自己心仪的球员又没钱啊，这个就是现在巴萨面临的很艰苦的问题。所以这个转型期这个恐怕要延续到2到3个赛季。昨天赛前就有一球迷问我，说觉得巴萨主场能平拜仁吗？我觉得我说能平就烧高香了，能拿一分就不错了，啊，因为从赛前的一些指数来看，这拜仁真的占据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回到巴萨这儿呢，你就能看出来，在主场其实先示弱，这是打了一个，三中卫体系，但这个三中卫现在就是巴萨居然拎不出像样的中卫了，除了皮克啊。剩下的就是免签的加西亚，加西亚这个队员从曼城过来，大家一直说在联赛里就看出来白又软，除了有一脚非常出色的出球能力、对抗能力、防高攻能力，身体都不占任何的后卫上的优势，然后还选择了一个小将阿劳霍，一老带二新啊，就这样的一个防守能力，大家还在说朗格莱有多么不堪，后来发现朗格莱如果要能在防线上，那绝对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了。当然了，乌姆蒂蒂啊，这个也是世界杯拿到冠军之后，堕落的太快，所以就是巴萨的现在后防线上想用的人用不了，然后只能被迫的提拔小将。然后呢，阿尔巴这个左边后卫，大家说了跟梅西的连线，没有了梅西，他也是失去了前面，进攻寻找的一个目标，也没有了格列兹曼的策应，对于他来说，他边路。随着年龄增大之后，这种侵略性还在，但是防不回来了。大家说你对比一下对面的阿方索戴维斯，一看年轻真好，真是年轻无极限，人家是能上能下，速度回追啊，这个各方面都能看出来，足球比赛这种年轻的身体上的这种优势是非常明显。 嗯， 那么所以对于巴萨来说呢，这支球队现在我说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转型期，而且呢，科曼这边引进的中锋吕克德容啊，那是我转西甲时候塞维利亚都淘汰的前锋，德甲金靴，到了西甲就是一个头球王，不断的两个边路传中让他头球包抄，而巴萨又不是打这种类型的球员，纯粹是为了给科曼啊手头能够配点人啊，让他前锋线上觉得还有人可用啊，所以我觉得两个荷兰人德佩和吕克德容，现在看其实这两个人都曾经是豪门淘汰的球员，那么他们现在居然能在巴萨打上主力，你可想而知巴萨现在是队里到了一个什么样窘迫的现状。 嗯 啊，所以这现状我就说大家都能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巴萨可能也要面临一个，球迷可能要面临一个很不得不愿看到的事实，就是你可能要放弃掉一些原来所谓的传控战术。巴萨以传控闻名于天下，并且通过这套战术拿到了横扫全欧洲的荣誉，但是随着瓜迪奥拉的离去，哈白布的离开，再加上现在梅西现在在打传控，巴萨已经根本不适合了啊，没有那批的合适的人就踢不了那个合适的战术，如果巴萨依然还要坚持过去的荷兰足球433全攻全守，实际上现在已经改变了，上赛季科曼改成343352的时候就有巴萨球迷说这不坚持我们的传统，但实际上现在看来你的传统是坚持不了，你的人已经支撑不了那样的打法，现在你再也找不出一个哈维伊涅斯塔那样能统治中场的球员了啊，所以对于巴萨来说呢，顺应时势的改变可能才会让他们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存方式，否则的话这个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啊，有可能就像 曼联、阿森纳啊、利物浦当年都面临的灰暗时期，还有 AC 米兰，荣誉只能是留在过去的辉煌里面。但是现在球迷，尤其年轻的球迷很现实，一旦球队的这边成绩打法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倒戈而去。所以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这个转型期所经历的痛苦越短是越好，这个可能就算是成功了。短期内再想让巴萨重现那样的过去往的辉煌，真的是不现实。 其实球迷看的话，就是这些豪门球队之间的这种对决的话才最吸引眼球，但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一边倒的局面的话，肯定是很多巴萨球迷不想看到。但是赛后呢，也看到了像这个托马斯穆勒呢，还是在巴萨的伤口上撒了把盐啊，他也说这个这场比赛我们所谓放水，放水就是指在穆勒说在进攻方面我们本来可以再进两到三个，这听着有点像凡尔赛的感觉，凡尔赛体啊。 2-0以后就倒脚了， 对， 就没怎么往里踢啊。 这个他表示在诺坎普踢球非常愉快，球员们也很享受。你3-0赢球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开心。我觉得这句话的话是，就是这咱们经常说的叫做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大啊。 对，就是你后来一看全场的这种进攻节奏，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让人给人感觉这是拜仁在打一支德国四级联赛的球队。全场跑动，拜仁是多了15公里。 对， 你多了15公里，好像 一共跑了，拜仁一共跑了124.74公里，比巴萨足足多了15公里。 对对，你所以你这样的看，就是说你还坚持着西班牙足球那种缓慢节奏。上赛季在节目里我就提过了，就是西甲现在的这种攻防转换节奏啊。到了欧洲，你现在一对比英超德甲，你就会发现哎呦，差的这个差距真的是挺大的。这个差距你到了欧战里会就会发现非常明显。那你这个西班牙足球还躺在过去的传统荣誉当中，就是觉得我的传控天下第一。你看看你西班牙足球在欧洲杯的表现，你光有传控就是横传回传，你缺乏最后锐利的那直塞穿透防线那一下，所有球队都知道了，我现在第一，我打你西班牙球队，要不就高位压迫，我抢得你手忙脚乱，你传控又没精细到说严丝合缝不能失误。第二，我就是收回来，中亚欧球队我就打防守反击，你反而传吧，你只要传不进去我前面就偷你一个。所以就是西班牙足球其实现在也是可能要到了一个重新反思的阶段，那一阶段的成功会产生了大量的技术型球员啊，传控中场就像日本足球一样出了很多技术出色的中场，但后来发现没用啊，足球比赛是整体运动，三条线都要强，那你才能会发现你的这个足球的整体性、侵略性、防守性，你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平，能够拉到一个平均水准啊。所以就是巴萨现在你再看你那套催眠式的传球，你恐怕只能在自己的半场完成。那么拜仁如果要是打上次8-2的那样的一个战术高压，恐怕现在的这个巴萨在主场会输得更惨，这就是可能穆勒乐观的一个缘由。因为德国足球所展现出的这种力量、整体速度啊，我觉得这是巴萨现在最害怕的那种类型风格。那你现在又没有特别好的克制他的办法啊，所以就是作为科曼来说，也在反思今后巴萨的进攻是不是打得更快、更直接。但是你现在受制于财政，过去巴萨你拎下来一看，每个位置那都是身价接近1亿欧元的球员，那你现在再看这些球员啊，现代足球里面贵的不见得是肯定好用，但是便宜的是肯定不好使，这是现在一个必然的规律。那么对于现在的巴萨，实际上就是现在看怎么能重新整理，先把自己啊俱乐部的经营捋顺了，财务包袱减负了，然后慢慢调整，从青训队里选拔小孩，那么你必然在这个整理期你会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所以我就说了，球迷你要还停留在老眼光下你再去看待巴萨的话，你会发觉你可能每一场比赛你都有可能会经受一个强烈的刺激或接受不了。 据说赛后呢，巴萨主席拉波尔塔和科曼呢进行了一次比较据说紧张的会面啊，所以说有媒体也在猜测是不是科曼有可能会下课。 太早了 ， 因为毕竟你现在这只是打了一场比赛，就像我说的，索尔斯克亚可能高层也不满，但也不会说把他拿下。毕竟联赛里面也是刚刚开打，巴萨的成绩呢有反复，就2胜1平，平了毕尔巴鄂， 他和这个塞维利亚的比赛啊，正好都顺延了。其实对于这两支球队啊，都有好处的是，居然一个完整的体力和这种备战状况去迎接欧战，而且还都是主场作战，居然塞维利亚和巴萨都没赢。所以咱们有时候就刚才再回到曼联那话题，你是周末的联赛对他有影响吗？这俩队周末都没打联赛，居然在主场还都没赢下来啊！所以就这个周末的联赛对于球队来说保持好的节奏，这比赛节奏和状态其实是有好处的。那么回到这个巴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对于他们来说，现在你要换教练，你新的教练谁来，这是一个问题。谁都知道现在巴萨没钱，那教练你无论是找孔蒂或者找谁的，这都得说啊，我得按我要求买人啊，你现在买不了，然后呢你又错过了一个夏季的备战期，你必须边打边磨合。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算是巴萨说我这是一个百年豪门啊，我现在有着这个金字招牌，我能吸引教练过来，但可能每个就是大牌教练、知名教练爱惜自己羽毛的话，都不会轻易趟这趟浑水。所以就现在啊，给科曼配了他想要的人了，德佩也给你拉过来了，这个德容也来了，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还有一个中场的自己的爱将，荷兰的爱将德容，所以你能不能把这支球队尽快的啊去调整回来？欧战可能欧冠冠军就不用想了，能不能在联赛里面保证一定的竞争力，能够去争取去竞争拿到联赛的冠军？这赛季只要能拿到联赛冠军，我觉得对巴萨来说可以打到超满分啊，这么一个成绩。上赛季巴萨是拿到了国王杯，拿到了欧冠的资格，实际上就是可以给科曼打一个90分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上赛季经历了梅西的动荡、主席的这种更迭、巴萨的内忧外患、财务的暴雷，那俱乐部能拿到这样的成绩，还拿到一项冠军锦标，而且是到最后时刻才丢掉了联赛冠军的争冠希望，那球迷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轻易还不会谈到换帅这个问题。 总归呢，这个欧冠联赛开始之后的话，我觉得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这个非常幸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联赛的球队、不同风格球队之间的碰撞啊。当然，我们今天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曼联和巴萨两支昔日的豪门的话，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最后一点时间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还是把这个目光还是聚焦在咱们的国足身上啊？毕竟呢，现在在这个西亚备战的国足呢也是实属不易啊。前两场比赛的话输给澳大利亚和日本之后呢，那后面的比赛呢也不证明咱们没有机会啊。我始终呢是抱有这一丝幻想的啊。那对于10月7号就要对阵越南队这场比赛，那么现在从9月13号开始，国足呢已经是经过几天的休整之后，已经开始进行大 运动 量 训练， 在各方面的人员啊，现在有一些人员的未定啊，包括一些这个战术调整啊，包括对阵前两场比赛之后的话，还应该说李铁还会有一些想法在第三场比赛当中去呈现。那么您对于国足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头两场比赛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备战不是特别充分，这个第一场是遭了一个闷棍之后，第二场符合我对于国足的预期，就是那场比赛少输当赢啊，尽量的放弃掉中场，争取偷一个啊。后半段呢，其实我们换上了4名规划球员之后，在场上其实所表现出的场面让我觉得多少找回点信心。这也是之前我一直呼吁的，就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规划外援尽可能全都是给使用上。打越南这场比赛思路可完全发生了改变，因为你头两场比赛打的是小组最强的两支对手，没拿分，那我觉得可能也在意料当中吧，至少在做的一个整体的备战战略上也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那么打越南，这是必须要拿3分的比赛，这场比赛要考验的不是国足的防守了，是考验国足的进攻能力了。我们前两场比赛中，我们其实老想是紧着抓一头防守的时候，是偏重可能丢掉了自己的进攻，我没有看到进攻中有太多的一些特点和设计。那打越南可能我们要采取一个中场的主控，然后前场呢要更多的投入进攻兵力，争取能够破门得分。因为这场比赛从未来的小组出现形势上说，要不拿3分，小组出现我个人觉得就没戏了。因为你后面的一场比赛是客场打沙特， 对， 沙特那个主场，我跟您说，这我当初也去采访过，这绝对是魔鬼中的魔鬼。这个每场比赛必是一个红点套餐，打越南热不就是吗？俩点球， 所以我就说这个主场啊几乎都没法去做拿分的可能，这还不是在中立场踢，最起码你前两场比赛跟最强对手在中立场踢，你跟沙特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去沙特的主场踢，那场比赛我觉得拿分生还的几率真的是我悲观到零，那所以凸显的就是对越南这场比赛你必须要拿分。那拿分的话呢，如果光靠埃尔克森和吴磊这两个人，我觉得进攻能力太单薄，那如果要还是打四四二的话，那你边路这边的进攻必须要加强。可是在前面的比赛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我们中场放置的还是希望能够攻守兼备嘛，就是更多的球员要做好防守工作，但实际上我觉得金敬道和尹洪波也好他们打不了防守啊，这个金敬道最多算半个后腰，把吴曦当成一个纯正防守型后腰使也真的是强为他难，所以就是导致我们防守真正说中场能够给自己后卫线去做保护的，你会发现面对日本澳大利亚我们都会做的不够出色，那么下一场比赛没有退路就是看进攻，进攻说实话我觉得埃尔克森得到中场的支援太少了。越南队呢前面的比赛我看了一场，他的整体攻防转换的速度非常快，也打三中卫，韩国教练要求的他们的跑动能力要更强，那脚下频率也挺快，我们中场能不能去更快的出球去打到对方的比方说后场的空当身后的空当啊，在这种前两场比赛中我能看出来我们对于这种快节奏的攻防转换还不适应，这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联赛环境所造成的一个弊病吧，就是一打高水平节奏你会发现这一上来的攻防转换节奏跟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就跟不上，频率变慢，体能跟不上啊，失误增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把越南队还视为一个鱼腩一个纯粹的弱队，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思想上要必须要更正纠正这个观点。然后呢就是高攻球的优势，澳大利亚最后一比零小胜越南就是最后简单粗暴的高攻球，那对于我们现在阵地战细腻进攻如果做不到的话，那我觉得高空球怎么去定位球角球怎么去利用一下，但说实话我们的中卫我们的投球能力好像我心里也是喜忧参半吧，因为从绝对身高上说蒋光泰张林鹏身高都不是特别高，于大宝倒是还可以擅长抢点，但不知道李铁指导还敢不敢对他继续使用啊，如果要让他首发肯定也是打后卫，打前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定位球怎么去设计一下线路的变化，通过去找点别往人头上直接砸，叫什么传点不传人啊，这种战术上去多设计一下，而且在这种短时间的备战里啊能起到一个快速起效的作用，因为你磨合一个战术进攻防守这个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打磨，但是定位球战术啊这往往过去咱们采访俱乐部国家队训练三五天就可以捏合出一套战术，队员反复的练啊，这样的话就我觉得可以好好去利用一下。还有一点我真的迫切希望就是你也能看出来打日本的下半场上了洛国富上了阿兰真不一样啊，他们无论是进攻和防守端进攻能拿住球能够去支援埃尔克森，防守端洛国富能回来骑着对方身上去防守所表现出的不顾一切的侵略性，这在我们国内球员上是没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人家的这个精神头包括对于比赛的饥渴度啊，对于比赛的投入度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多给一些比赛时间。 那对于李铁的前两场比赛表现出的这种临场指挥的能力的话您怎么评价？ 第一场不合格吧，我觉得不及格吧，第一场基本上是被打懵了，连续丢了那两个球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想高位逼抢逼不下来，回收收不回来，然后防守这边呢发现跟不上对方的速度，而且做的基本的判断是认为澳大利亚队要从边路四十五度传中，结果澳大利亚队那场比赛的进攻丢进球全是来自于中路的渗透，都是走脚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情报工作这个第一要做细了，要了解越南队的打法，打日本队我觉得可以看到思路上有改变了，首先初始思路我是认同的，大家都是上半场太被动了，我认为是对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队员的执行能力没有守到了一个平局，上半场要守到一个平局，下半场某一时段再发力，那我觉得这场比赛甚至有可能能像阿曼队一样至少捞一个一分，而且呢在落后时刻表现出的魄力 我一下连换三人啊，我去加强进攻，让日本队的防线也出现了这个风声鹤唳的场景。那这个我觉得是很积极的，就是年轻教练，有时候大家说的第一，他的优势是理念比较先进。你比方说李铁愿意去打高位逼抢，愿意让队员去脚下的更多的去控球，队员能不能达到不好说，但是他有这种追求啊。第二呢，就是敢于去冒险啊，我可以打得激进一点。但说实话啊，用年轻的教练去打十二强赛，我认为这真的是个赌博啊。既然足协选择了他，我觉得是不是心里也做好了不出现的准备啊？因为你要想出现的话，那你肯定要选择一个可能更有经验的外教也好啊，或者说更大牌的教练也好啊。当然用了李铁，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吧。那么我觉得可以去把打日本队的下半场那一个局部的一些想法可以去放到第三场的备战里面。我上来也可能我抢开局，也可能我比方说我还上两个规划位，然后我等到下半场大概60分钟左右我再上另外两个人去加强进攻，同时一些有进攻特点的像韦世豪这些能不能去多利用一下。那所以他的第三场的备战思路我觉得又会是一个全新的考验。第一场以我为主被打的一个脆败，第二场呢限制日本队，那么几乎要达到了一个想要的一个目的和结果，功亏一篑。第三场这将是我们又看到的一个国足主动进攻去打一个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那么国家队能拿出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这里面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啊。这个要对于他来说又是一次陌生的探索，我究竟我的想法我这一套进攻体系能不能在场上能够马上收到效果，迅速的取得开局抢开局，还是说我跟对手拉锯，我耐心的去寻找进攻空间啊？这个对于他来说要选择要面临着一个可能抉择，就是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术。但是一旦这个 A 计划不行，我有没有 B 计划，我有没有 C 计划啊？这个是考验教练的一个你临场的指挥的部署和调整的能力。就是我们其实选教练如果要打40强赛十二强赛，尤其是关键的十二强赛，你既然要冲击世界杯，你就应该用一个可能经验更丰富的教练。而这个教练如果你花不起钱请不了大牌，那你不如就请一个在国内联赛带了很长时间的欧洲教练。我一直认为欧洲教练在这个整个的专业知识技能临场指挥经验方面其实还是比本土教练有优势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中国俱乐部本土教练一定要带一个外教来去辅佐自己的一个原因。这话说回来了，那就是对于李铁指导来说，第三场比赛已经提前到了没有退路的一个境地了。这场比赛一定要强攻，要拿到三分，否则的话真的我觉得中国队可能十二强赛的晋级之路基本上在第三场那可能就要终止了。 这我觉得足协呢也是把宝压在李铁身上啊，同时呢也是给了他人员，给了他这个位置，又给了他权力，给了他一份长约。但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在10月7号对越南队这场比赛的身上，最终的结果呢可能会引起中国足球的另外的一番震动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跟猜测啊。那非常感谢朱一鸣朱指导啊，今天在夜话当中呢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朱指导，再见。 好，再见。